他们会发自内心的羡慕、嫉妒那些领到尖尖的食物的家伙。如果这彩头轮到自己，会高兴地暗暗咧开嘴；如果自己倒霉，则垂头丧气。有的劳工边走边把谷子倒进嘴里，使劲地咀嚼，太干涩，便拼了命地用舌头舔上颚来促使多分泌一些唾液。有的劳工小心翼翼地捧在掌心，攥得紧紧，生怕有一粒从指头缝中漏出去。这种东西没有营养，除非在谷子壳里发现虫子，那真是绝大的幸运。这种高蛋白的东西可遇不可求。接过一捧口粮后，劳工们便沿着荷枪实弹的武装看守围成的人墙通道往峡谷深处的大屋走去。大屋是住宅区，在峡谷深处较窄的地方，谷壁挺直，相距3到4米，充当了大屋的两面墙。另两面墙由石头混着泥土垒砌而成，在两谷壁间横架着许多嵌入石头的铁棍，上面铺满了破油毡、木板、铁皮，算是屋顶了。老人惊奇地看到，在2米高的屋门口竟然有一株类似爬山虎的植物顺着屋顶垂下，遮住了门口。植物茎粗叶大，蔓藤有人的小腿粗细，树叶如半张的睡榻，都长着绿色的随风摇曳的绒毛，让人看着很不舒服。 哦，冬天了还能看见绿色植物了， 老人嘀咕了一声。前面的工友回头看了他一眼，眼神中带着苦笑和讽刺。 没事儿，别去碰那东西，会死人的。 老人后边的工友淡淡地说。老人正诧异着，只见门旁一个武装看守从怀里掏出个小瓶，对着门口垂下的大叶子和蔓藤喷了几下，这些植物像是在躲避喷剂似的往两侧分开，露出了门口。武装看守努了努嘴，劳工们便打开门鱼贯而入。老人经过门口的时候，想试着触摸一下这棵奇异的植物，忽然想起了刚才工友的忠告，便把手缩了回来。 哼，很聪明嘛，摸了之后全身红肿，高烧不退，3天便死了。 一个工友说。大屋里和屋外一样冷，漏风，地上铺着和屋顶一样的材料，劳工们各自找地方睡去。老人渐渐地发现，那些烧好烧后的木板和油毡上面躺的都是身材粗壮、打架也很厉害的劳工，那些又瘦又弱的劳工则多蜗居在铁板上，甚至干睡在地上。实在没有办法，便彼此挤在一起互相取暖。他四下瞧瞧，剩下的地方已经没有多少了。 哎，随便找个地方算了。 他看到四个与自己身形差不多的劳工背靠着背挤在半张薄油毡上，正准备睡觉。一个是少年，两个是中年人，最后一个是与自己差不多的老人。他觉得可以与他们挤一挤，便走上前在油毡角落坐下。 哟呵，真不见外啊，新来了吧？ 其中一个中年人睁开了眼睛问。 是的。 自己？ 不，我还有个孙子，但他不在这儿，他逃出去了。 哎，是啊， 一把年纪了，他们也不放过。 其中的老人叹气道。 都别废话了，就8个小时，还不赶紧睡。 旁边有个工友开始骂骂咧咧的，老人便打着哆嗦把头埋在了膝盖里，闭上眼。 孙子，你逃出去了吗？现在安全吗？ 在昏昏然的半睡半醒状态中，疲惫而饥肠辘辘的老人脑海中只剩下这个念头。坑道里的工作主要有3种，挖煤、装料和运煤。每个劳工每天工作16个小时，第一个坑道干8小时，第二个坑道干8小时，然后才能获得8小时的休息。 劳工分三班，两班干活，一班睡觉，流水线作业，仿佛眼睛一闭一睁，八个小时便过去了。在皮鞭、咒骂和催促声中，老人这班劳工被赶了起来。 真不让人活呀！ 老人被冻得哆嗦，不住地流鼻涕、咳嗽，脚底已经没了知觉。武装看守对着门口的植物喷射特殊液体，叶藤向两侧摆开，劳工们便耷拉着脑袋走出来。他们领了出工前的那一点微薄的糟谷子，一边捧着吃，一边到坑矿深处接过上一班的工具。老人进洞前瞥了一眼，只见一个浑身是血的劳工从坑道中被抬出来，他刚在爆破中失去了双腿。 真可怕，那个人会被送到哪儿啊？ 老人小声地问工友。 如果能救过来，就去干点动手不动脚的活儿，你别以为有多好，总之也会累个半死。如果救不过来， 救不过来怎么样？ 哎呀，别问了，我也不想说呀。 在大屋旁边还有间小木屋，里面堆着各种煤矿的机器零件，两三个懂技术的劳工在极为严酷的监管下负责维护与修理工作。这似乎也是个美差，只要你可以忍受十几把枪和三十多双眼睛同时注视你的一举一动。不论什么工种，劳工手上的剪子都是磨了生，生了破，破了再磨。此时天色已入傍晚，老人抬起头看看峡谷上面的一线天空，跟着人群走入坑道。他们心下惆怅，天一黑这里就更冷了，他感觉自己像个濒临散架的老爷车，仿佛走着走着身上的零件就会掉下来。他鞋底穿了孔，脚心直接贴在冰冷的地上，偶尔踩到尖锐的石子便忍着痛拔出，远远丢开，防止其他人再踩到。他双臂已酸得什么都搬不动了，然而接下来还要干16个小时。 我不行了，我撑不住了，看来我是要死了。 老人心里默念着，神志开始恍惚，身子打着晃，马上就要晕倒了。从坑道外突然传来了一声怪响，洞里的劳工几乎都没有注意，而洞外的武装看守则看得当场惊呆。一个武装看守从头到脚被什么东西贯穿，倒在地上，当时毙命。 怎么回事？ 武装看守们很快聚拢到死者的旁边查看，惊魂未定，轰轰声又响了起来。武装看守中不断地出现被贯穿而死的人，看守们惊慌地四散而逃。轰轰声原来是头骨被击碎发出的，有一个似乎是负责人的看守看出了蹊跷，当即下令所有人往坑道或房屋里躲。坑道内的劳工们正在迷迷糊糊地干活，还没搞清楚怎么回事，就被身后涌入的武装看守撞倒。他们像见了鬼一样发狂地往坑道深处跑。负责人在坑道边蹲着，远远地看着死掉的30几个同伙。 自上而下穿孔，有人在上面射击，妈的，你们老子是吃素的吧？都给老子出来，向上面开火，别给老子省子弹。 在强令下，武装看守们不得不握着电磁步枪跑出坑道，一出洞口便举起枪扣动扳机，子弹如逆雨破空向上扫射。负责人和两个手下趁此掩护从坑道冲出，跑进谷中一间有机枪哨岗、大铁门、加厚水泥墙的屋子中。当他们出来时，从头到脚都穿着贴满防弹陶瓷片的动力辅助装甲。 来呀，你来呀！ 负责人和两个手下对着谷顶开火，其他武装看守凭借掩护一股脑的冲进了水泥屋，也纷纷换上了重型防弹装备。奇怪的是，峡谷上空不见杀人机器，也不见人影，再无子弹从天而降。 难道敌人刚才被我们的乱枪打死了？ 看守们议论纷纷时，突然紧接着又是一声轰响， 一个武装看守应声倒地，从肩胛骨的缝隙中涌出了血来，子弹射入防弹装甲的缝隙当中。看守们再次陷入惊慌，然而轰响并未停止。负责人这时才看清一线的天空里并非空空如也，隐约的看见有个黑点，他只得命令看守们再次回到坑道内。当一切安静下来，他才发觉又有二十几个人躺在了外面。那个黑点便是2500多米的高空中全停着的吊着两个五花大绑的守卫的直升机。如果不是有雷达辅助，加之飞行器悬停之稳定，凯迪绝做不到这种高空精准射击。也正是因为高，敌人乱枪的子弹至多碰到飞机底部的装甲板便落了回去。 魔术师，魔术师，接下来怎么办呀？ 直升机的小孩问。他们藏起来了，只有我下去才能杀死他们，放心，我很快就会把你的爷爷带回来的。 KD 将飞机停在了峡谷顶部的平地上，把枪背在了身后，提起利刃纵身一跳跳了下去。小男孩惊得大叫， 别害怕，他没事的， 艾利克连忙安慰。坑道中惊慌失措的武装看守们正商量着对策，有个劳工壮着胆子问发生了什么，便有人说出外面的恐怖情况。 难道是有人救我们？ 老人小声地问旁边的工友。 别瞎想了，一定是杀人机器。 对话刚到此，洞外便传来了一声巨响，整个坑道都随之震动，土石掉落下来，仿佛是什么重东西砸在了大地上。只见谷底中出现了一个巨坑，正中竟然站着一个提刀的人。看守们未来得及反应， KD 已经冲进了第一个坑道，见到武装看守便手起刀落。劳工们见一个青年从天而降，非但不死，还如此神勇地消灭奴役他们的人，无不又惊又喜又害怕。这无法用常识解释的现象，姑且只能称之为神话。两个坑道的武装看守被迅速地制服， KD 走出洞口，站在谷底正中放声大喊， 你们自由了。 坑道内的劳工们起初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愣了好久。 我是来救你们的改造人。 KD 撒了个谎，劳工们带着潮水般的欢呼一涌而出，跑到 KD 旁边跪下，不断地磕着头。 快拿上他们的武器、粮食、衣服，我带你们离开这里。 70多个劳工你推我挤地去捡地上那些武装看守的装备，扒去他们的外衣换上。老人身体羸弱，被挤得只能远观。 KD 立刻就听到了许多声枪响，便猜测是劳工们对那些武装看守的尸体开了火，愤怒对压迫的复仇开始了。然而如同杀俘虏一般的事情并非 KD 所希望看到的，他试着喊停下却毫无作用。劳工们重新聚集到他的身边。 我问一下，这里有没有一个老人，他有个孙子差点被一同抓走最后逃脱的？ 劳工们纷纷摇头。在人群的最外层，老人闻声眼里发出无比惊喜的光，他本以为如果自己的孙子得了救，那已是三生修来的福分，却不曾想今天自己也能死里逃生。 是我，就是我， 老人使足了劲儿喊。劳工们自动让出了一条路，老人不知从哪儿来的力气冲上去就要跪下，被 KD 伸手拦下。 你的孙子就在上面等你，我送你上去吧。 言毕， KD 将老人抱稳，轻轻蹲下，斜斜的一跃，借着峡谷两臂踏墙反跳，呈之字形向上。小孩从驾驶室里跑了出来，径直地向老人奔去。老人揉了揉眼睛，直到孙子冲进自己的怀里才确定不是在做梦。两行浑浊的老泪从他被摧残的枯瘦布满黑煤灰的脸上淌了下来，他抱着孩子又要给 KD 下跪。 KD 闪开，再次一跃而下，似乎是为了多些防备。 KD 将70多个工人带到谷顶的另一侧，与艾利克等人分开。劳工们痛哭流涕地朝 KD 道谢， 有的说准备离开，有的说去废墟城报仇，你一言我一语，听得 KDA 脑海纷乱。他摆摆手，大家便散了。接下来准备怎么办？ KDA 跳过峡谷回到直升机旁，问爷孙俩， 带他走，以后我再也不写陌生人的话了。 老人狠狠地咬牙。 KDA 心里为又见到一桩人不再信人的事儿而难过。去哪儿呢？ 不知道，我们都是流浪汉，走到哪儿算到哪儿，听天由命。 有没有我还能帮忙的？ 没有，真的没有了。 老人连忙摇头，请不要客气。 那说来可惜罢了， 但说无妨。 我们爷俩孤苦无依，我有一柄吉他，累了苦了的时候就弹两段解闷儿，被抓的时候让他们没收了，现在也不知道在哪儿了。先生，这只是牢骚，我们过日子简单，用别人剩下的就行。您如果真的愿意帮我们，就请帮我们去谷底捡点剩下的吧，能用的东西什么都行，我们不挑剔。 话未说完，老人突然开始扇自己的脸。 哎呀，对不起对不起，我不应该提多余的要求。 KDA 苦笑一下拦住了他，径直跳下，在各个房屋中搜寻，最后只找到一些碎干肉和糟谷子，又拿了几件破损的保暖衣。在搜寻那个大屋时，门口如爬山虎般的植物竟然自动的聚拢缠住了 KDA 的身子，他也没有多想，便挥刀将其斩了个七八落。 KDA 最后把直升机底下的守卫放到谷底，然后目送老人带着衣服食物牵着小孩的手消失在了夕阳之中。小孩曾问他要不要回城里除掉那些恶棍， KDA 只是苦涩地笑了笑， 或许不能，因为城里也有平民，如果消灭守卫，他们的安全怎么办？我希望那些守卫能改正，自食其力。 这根本不可能。 小孩摇摇头， 他们那么坏。 唉， KDA 唯一能做的就是在谷壁用世界语刻上一些字，大意是警告如果再有绑架流浪者的事情，峡谷里的流血事件就会重演，自然只是恐吓。天渐渐地暗下去，直升机飞回了航道。 KDA 沉默着，他对人与人之间这种因为生存压力而产生的互相摄取感到无奈，又找不到解决方法，对武装看守和城市的厌恶，对老人一家人的怜悯，劳工们虔诚的痛哭夹杂在一起，让他对人类产生依旧复杂的情绪。想着想着，脑海中便只剩下这么一个场景：布满皱纹的老人在废墟上用布满裂痕的老吉他弹着忧伤的歌曲，旁边坐着流鼻涕的小孩，他们流浪，不知道该去哪里，不知道哪里才有和平与自由，位于孤独和夕阳为伴，人间仍如不见尽头的荒漠，飞沙扑面，天地苍凉。一夜航行结束，伴着清晨的曙光，直升机底下出现了浩浩荡荡的焦木林，一直蔓延到地平线上。 以前这里应该是郁郁葱葱的，仿佛树叶织成的绿毯， KDA 感慨道。 他们能恢复吗？ 艾利克问。 如果有种子就能，但需要很长时间。 要多久呢？ 不知道，几十年上百年吧， 有些甚至要几百年。 这期间不能被打扰， 树木长得很慢。植草呢？ 草皮不行，虽然也算绿化，但许多功能远远比不上树。此外，我还担心被酸雨和有毒化学物质侵蚀过的土壤能不能满足种植需要的基本条件。 飞机在浩渺无边的焦木林上空根据磁定位寻找大裂谷的位置，他们用了一上午的时间才找到，